乔家本来以为郭林会走，毕竟他那通电话明显就是有问题的。以郭林的警觉性，在察觉到事情有突发情况，按说是会先走为上。事实上，郭林也确实有走的打算。他在屋里等了两个多小时，已经觉得情况不太对劲儿。乔家接起电话所说的，无疑都是警告。但是在他握上门把准备走人的时候，却犹豫了一下。乔家那种反应绝对是出事了。暴风不是黑狗，也不是化鸟，这样的人要对乔家下手，恐怕他们连一个微乎其微的机会都没有。郭林心里头不踏实，开门的手就怎么都没办法下决心开门。就在他心里不踏实的这个空档，门外突然传来了不太寻常的脚步声。说是不寻常，因为明显是徘徊的动静。这些房间的隔音设施都很不错，只有靠近门边这里，因为没办法包墙，门外的声音仔细听的话，还是能分辨出一些。郭林警觉地往外看，观察了一会儿，他打消了之前的念头。这房间外头有人盯着，现在出去无疑是自投罗网。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最糟的情况大概是暴风那边已经开始怀疑乔家了，只是消息来源还不够准确，所以不敢贸然开房间搜。这种店之所以能存活下来，后面的关系肯定不简单。那边在没有确定之前，似乎也不想惹太大的麻烦。最好的情况，这些人并不是冲着他们。无论是哪一种，乔家都很有可能依然会按照计划过来。郭林没办法判断乔家对这边情况知道多少，明知道现在留在这里，其实他的风险更大。但是考虑再三，他还是耐着性子在房间里继续等。只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他躲在了浴室里用来放浴衣毛巾的窄小隔间里。这样一会儿，如果乔家真的遇到危险，好歹他还能做个接应。黑暗之中，郭林打开手枪的保险，屏息地关注着外头的动静。没有等多久，就传来了开门的声音。不过门外明显不止乔家一个人，郭林听到了四五个人的谈话声。在门打开的瞬间，有个听起来年龄不大而且偏细的声音突然扬高： 乔哥，你太讨厌了，这么开人家玩笑。 这种声音郭林依稀在哪儿听到过，他皱了下眉，听见乔家对剩下的人说： 林哥，你今天一定得玩得尽兴啊，你可得帮我好好伺候严哥。 那当然啊。 声音太杂，除了乔家之外，郭林一个人都听不出来。但是从对话里，似乎这些人是跟着乔家一起来的，大概都是同道之人，所以相约一起来找乐子。乔家关上门，就跟之前那个声音挺细的男孩搞到一块儿了。因为躲在浴室里，郭林只能隐隐约约听到不太连贯的呻吟声。等两人滚到床上，隔着浴室的玻璃门，郭林总算是听得清楚了一点。 郭子， 这是乔家的声音。 讨厌，乔哥，我不喜欢这个名字，听起来真难听。 这是那个男孩。 哪儿难听了呀？郭子，小郭子，我的小郭子，这名字多可爱呀。 乔家故意又叫了好几遍，男孩被他逗得一直笑，只有躲在浴室里的郭林听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，总觉得乔家弄不好是故意的。但是道理上他也不一定知道自己还留在这里。眼前这情况，郭林出也出不去，迫不得已只能继续躲着。乔家既然带了人进屋，今天见面是不太可能了，十有八九他也知道有人在试探自己，所以找了个小情，准备把今天糊弄过去。换言之，他得在这里听现场。 我操！ 突然意识到这一点，郭林开始后悔自己留下来的这个决定。半个小时后，自从坐上刑警，也算经历过不少盯梢和窃听的郭警官得到一个结论：以前没有，以后大概也不会遇上比今天要艰难的情况了。他基本上就可以断定，乔家肯定知道他还在屋里，而且他绝逼是故意的。 小郭子，你脚真白啊。 乔家的声音一直带着笑意，床单被摩擦的声音在这种情色旅馆里会显得特别清楚。郭林甚至能听到外头接吻的声音，那个一直被叫做小郭子的男孩笑吟吟地配合着乔家的动作，不时地轻喘几声。不过过了一会儿，就几乎听不见男孩的声音了。郭林觉得乔家可能用什么办法堵住了对方的嘴，反正除了类似猫叫的呜咽声，这屋里就剩下乔家的自言自语。 从第一次见着你，我就对你印象很深。 由于语速刻意放缓了，郭林第一次觉得乔家的声音很撩人。 当时就觉得，说，这小伙长得挺精神，就是可惜，有点凶啊。 抗议的声音又扬高了一点，大概是床上的男孩在表示不满。乔家倒是不在意。 不过你越装着正经，我就越想把你衣服扒干净，这么压在床上狠狠地上。 在郭林听来，乔家的每句话都意有所指，他握紧了手上的枪，就怕一会儿忍不住直接出去把外头那小子一枪崩了，这是堂而皇之的挑衅。 跟男人做，关键是要让两个人都舒服，男人的身体其实最好掌控，手指沿着你的脖子往下摸，你就会觉得很兴奋，很希望我继续往下。但是你放心，果子，我今天不会让你太快就结束的。 乔家， 郭林咬牙切齿地瞪着磨砂玻璃后头那抹模糊的人影。微妙的，床上的乔家这时候也抬头看了一眼旁边的浴室。虽然看不清楚，但是乔家知道郭林现在肯定在听，他也说不好自己这是出于什么心态。最初当然是为了应急，他安排这些就是怕出什么意外，故意找一个跟郭林同姓的，也是想着将来真有对峙的一天，他可以东扯西扯糊弄几句。但是真等进了这房间，意识到郭林还在房间里，今天前被他压抑下去的那股烦躁又开始翻腾。这个警察是真的不怕死，就算知道郭林留下来多数可能性是为了能照应他，乔家的火气还是消不下去。之前郭林中枪的时候的画面又开始在脑子里闪回，等乔家反应过来自己在干什么的时候，已经解开了原本堵在身下男孩嘴巴上的浴衣带。他一定要让郭林长个教训，这些都是他自找的。 来，郭子，伺候伺候你乔哥。 郭林在里面看不见外面的具体发生的事儿，只能在里边听着乔家一声声地喊着让他青筋蹦出的郭子。本来两个人都很清楚，这只是乔家让郭林不痛快的挑衅。郭林活了这么多年，绝对不是一个连动作小电影都没看过的纯情三好学生，这种事情虽然膈应，但是不至于无法忍受，最多就是当住在廉价的破旅馆里也就算了。问题在于外头是乔家这个清晰的认知，无论郭林怎么自我催眠都无法忽略。耳边的声音无法避免地引起了身体关于某方面的原始欲望，在乔家的恶意刺激下，郭林渐渐感到身体有点发热，他尴尬地搓了搓手心的汗，到最后甚至收起了原本拿在手里的枪。本来郭林试图利用玻璃的温度适当降低一些生理的自然反应，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这是个治标不治本的蠢方法，尤其是那些高高低低的呻吟和轻哼叠加着传来，莫名的在他眼前拼组成乔家的各种表情，无论是满足的叹慰还是不满的低吼，都带着极强的画面感冲击着他的神经。就算他拼命的想要冷静下来，脑海中还是不由自主的开始补充声音所欠缺的视觉遗憾。